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陈七。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今晚咧即系揾翻啊呢位即系玄学专家兼啊书法艺术书画家啊陈七先生咧，或者今年开咗年咁耐，我哋即系咩啊？正正式式讲过牛年嘅运程，即系大朗你点睇啊？都过咗过年，都过咗成过几月啦，似乎香港成个形势、经济、政治吓，而家由立法会选举制度改变，真系成个社会个气氛非常之差。今年呢你睇下有啲乜嘢嘅起色呢，或者係即係麻麻地咁樣呢，即係點條生路啊，等我哋啲人行埋 BNO 又好，移民加拿大都好，有個定段啊。 少少趨勢啦，咁今年就自己小弟有少少特別嘅。咁今年我唔係話打油詩啦，我就自己有正同反我都俾阿陶傑兄你睇過嘅。咁我講幾個啦，即係我自己啲預見。首先我講今年呢，我就自己會用形容第一個呢，就係己所當用，但就掠奪於人。 何解呢？ 因為經過上年即係疫情啦，咁全球都個個都迷茫，前景係點都唔知。咁變咗就個人而家好似見返個疫情開始減退，同埋有疫苗啦。 今日得11宗。 咁調返轉頭，咁啲人咪開始會諗啦。咁我上年唔見咗咁多嘅嘢，咁我梗係肉多啦，盡量想攞返未來嘅嘢。咁啊側邊嘅人盡量你個褲袋嘅錢落自己個袋個錢，就呢個我首先講嘅人心先啦。而個趨勢亦都係萬象更新，但係呢周邊就好多猜疑圖心，喂究竟堅定流啊啲嘢，喂你個個都更新我都知啊，日日都要有啲新嘅發展，但係佢哋會有好多猜疑，個心理上就唔係咁正常嘅，呢個係用天生嘅配對嘅。而有啲講就係強徵勵志啊，咁大家都見到有多新嘅政策出嚟，但就有啲位我就會計咗出嚟咧，就係跨年要事，即係有時係政治嘅嘢同埋做生意上嘅嘢咧，啲人會越講越大，就希望得到自己心欲中所得到嘅嘢。頭先所講嘅就己所多欲，就係追求呢樣嘢。咁政治大環境嘅因素咧，呢個就我自己定咗就係各施各法，各家就立得就立，因為個個都窮。政府都冇錢，因為上年使曬，就係諗定啲橋去點樣 cam 你，攞翻曬啲錢。喂，你仲爭我哋俾咗我先啦，就會諗好多呢啲即係好多自私嘅嘢噶啦，就係咁啊！科網蓋天，我諗全世界都知啦，但係就實業就黯然，即係你呢樣嘢大家見到啦。其實今年而家都係農曆二月初四今日，咁啊調翻轉頭就亦都有啲我所講，其實突然間見到我早幾日我見到報紙，我都有少少愕然嘅。咁我其實講咗今年咧就係投機之年，咁我就講啊投機賭博，但系咧就騙局日新，就好多騙局出嚟。但系見到竟然我睇到報紙話，竟然有好多話辭工走去炒股票、炒美股。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就好危嘅。咁琴日都見到個失業率啦。咁其實個反應話七點幾，其實唔止噶嘛。 7.4啊， 係啊， 報喜不報憂噶啦，一定撳低咗講噶啦。 所以我見到今年嘅趨勢咧，就係會變，但係個心人心咧就會自私得太多，同埋會有好多時咧就話大家本身係拍檔兄弟都好，都會有因為錢銀上合約上嘅嘢訴訟。喂，你爭我啲，你還喎，你講過嘢亦都話唔算數啊，就好多依方面嘅麻煩嘢。但係都我哋偉大的祖國啦，會放好多機會落嚟，而有好多有啲錢嘅老細咧，就去引人，話合作，俾機會你，咁啊會有好多依方面唔好嘅事，就係話喂氹你啊，其實都係呃緊你。呢個就係我所睇即係可能講到好事好衰，但亦都有個生理象。 呢個咧頭先你講嘅嗰啲兄弟啊、好朋友啊、嗰啲拍檔啊，可能會因財失業， 全部都會。 嗱，呢個咧小心啦，因為咧今年咧我哋知道一月之後咧就英國政府接受 BNO 嘅人士過去， 咁咧，我都呢輪都好密切啊，咁樣會對呢個香港嘅樓市有咩打擊咧？ 係啊， 譬如話係咪一家大細嚇，哇、啊，兩個仔又要去英國揾學校就劈樓啊放貨咧？原來唔係嘅，有好多咧係轉名，即係個大佬同個阿嫂。同埋兩個仔咧就過咗去咧，就將個物業，譬如太古城啊，邊度都好啊，啊呢啲咧星湖名居、咩康湖居嗰啲咧，呢啲咧就轉俾個細佬，轉俾屋企人啊！呢度你小心啦，你小心啦啊！你過到嗰度 BNO 咧，你整下整下，過得兩三年，或者過得冇乜景，或者呢頭又好翻，你翻翻嚟嘅時候咧，你細佬肯唔肯掠翻出嚟嗰層樓俾翻你咧？嗱，呢啲要小心啊，因為我知道有幾單係咁。所謂咧，即係呢個世界，你都知啦。雖然話打死就不離親兄弟啫，只不過嚇、啊、大難臨頭啊，夫妻都各自飛啦，啱唔啱啊？尤其係若果你個細佬唔係咁生性，揾得冇個大佬咁多，咁個細佬有個老婆噶嘛，有個弟婦噶嘛，弟婦有外家噶嘛。 冇错， 喺嗰头滋滋浸浸，啱唔啱啊？嗱，即系呢啲你唔好怪我喺度，好似喺个大气电波，好似家庭伦理嘅挑拨离间。不过我头先听到你七哥咁讲，我醒起真系，我知道你有几重转名啊，所以啲楼冇跌、啊。哇！呢几日我睇苹果，我以为睇错咗，因为苹果成日唱衰楼市。呢几日咧，佢爆好多单嗰啲咧系升嘅， 系新楼啊，同埋有 新楼咧，同埋有啲人退翻嘅居屋啊，都起价 1.5万一尺啊，居屋 万五一尺堆居屋啊，喂，同埋其他嗰啲即系太古城啊嗰啲好多咧，就喺度升紧，同埋有啲新嘅盘咧系退翻票，退翻票即系我唔卖住啊。系嘛？即系落一订，买家落一订，我俾翻你，我唔系话淘大都劲啊！呢三日咧，嗰啲楼市起到砰砰声。但系咪有人有消息北水道或者第二道入咧？咁啊唔知啦。 大家都系估啫。咁啊，即系落幕。 咁所以叫投机啦，系咪嗱，始终系投机。 投机唔系投资啊，系啊，投机即系炒，系啊， 系嘛？投机即系炒啦。 系啊，头先你讲个家庭伦理，永远都富豪。有钱人就一定是兄弟情母嘅， 系啊， 争家产， 争家产啦、 啊，成日都有嘅， 几单啦、 啊，系嘛？呢个我哋都成日睇到啦，啲 啊，你老哥往来无白丁，啱唔啱啊？ 咁讲， 唉，吓咁啊，你都知几单嘢啦，系嘛？ 知少少啦， 就 唔系听嘅，都好在真系身在其位， 系嘛？ 系啊， 所以咧，即系呢方面嚟讲，喂，咁样整体嘅经济大局咧，即系你话实业啊，好似冇咩起色。喂，咁大灣區方位如何咧？北邊，或者東北咧？係， 我又唔講去北邊喎。其實你問我大灣區咧，嗱，我真係睇得好咧。其實真係珠海嗰邊咧，係唔差嘅。 係係，我都覺得係。 另一邊咧，我唔敢講啦。即係你話東莞啊，另一向到嗰邊咧，我唔敢講。珠海我係睇好嘅。 中山珠海。 中山珠海啊，橫琴嗰啲係 西北位。 係啊，冇錯，即係入咗個位，因為有條珠海橋啦。咁我就係嗰度氣到咗，咁我始終都要用嘅嚇，就唔會荒廢噶嘛。咁人氣到咗咧，依方面我覺得係會反而好。其他咧，我真係不敢講。 哦， 真係。 咁啊，美中關係啊，會唔會又擦槍走火啊？呢啲路路呢啲咁嘢，台海嗰度，台灣好多兄弟手足就過咗台灣啦，係嘛？唉，遙知兄弟就登高處，遍插茱萸咧都少一人。咁啊，即係呢啲唔好論咩立場，有啲人士移民去台灣東北個位又如何咧？ 台灣今年冇乜嘢喎， 冇嘢。 反而最大鑊，我就係同講咗，叫啲人咧，我今年叫啲人。成日話第二個家話東南亞今年唔好去，咁好啦，緬甸我同佢講有排搞，可能會引生好多牽引，即係 連鎖反應 好多。咁唯獨是就反正我最驚就係今年嗰個五王位就喺東南。咁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個人工島，咁你問我會唔會拆槍走火？咁嗰個位一定係遊弋噶啦，啲戰艦。咁你嗰度睇下一個唔生性撳錯掣咧，就我話咧係有咁嘅機會，今年反而即係，但係調翻轉咪到時拗咯。中美關一定唔會好，即係拜登上場都會反口覆舌。我諗聽到阿陶生你成日講你嘅通識教育， 我不敢 政治嘅嘢上場嘅人冇一句説話會真噶嘛， 梗係啦， 啱唔啱先？ 梗係啦，阿侵話同阿金正恩死黨，你又唔好當係真。佢喺河內傾傾下，起身就走人啦噃。啱唔啱？你拜登咧就話同大陸咧有偈傾，咪合作咧，你又唔好信曬。 係啊。 呢兩日啲面色唔係幾好睇喎，係嘛？呢個Austin 呢個美國黑人國防部長，同埋呢個叫做阿布林肯啊，阿馬必，聽日阿拉斯加就見阿王毅同埋楊潔篪啊。嗰、那個奧斯丁咧，嗰、那個黑人好似係同性戀添，你唔會以為基佬咧係好傷嚇。而家入咗嗰位咧，仲麻煩啦。 睇佢哋點傾噶啦，呢樣嘢真係。咁我你問我冇得咁快完結嘅中美關係。 係咁啊，呢、這個亦都正常啊，啱唔啱？ 呢、這個有常識嘅人都會 諗。佢話你偷咗佢咁多高科技 ，OK？ 由台灣嗰度你又咁串，係嘛？得寸進尺，係嘛？又話禁制人哋啲菠蘿，跟住又香蕉，係嘛？咁人哋嗰度好好地地，又冇台獨，只不過想揾安立坐合茶飯食。咁你全世界都睇到啦，係嘛？ 冇辦法，晶片而家全球需求，佢又唔會咁容易放手俾你嗰樣嘢。 台積電咪其實就係美國，係放咗一間廠喺台灣度。 哦，絕對係， 即係你喐嗰度咧，就即係喐佢。即係美國有副計啊，放喺台灣，咁你話係咩意思？ 人工平，各方面亦都好簡單，就俾個下馬威嚟咯。 你搞佢咪即係就搞美國咯？ 係啊， 全世界睇到噶啦，係嘛？好啦，呢、這個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陳七。 咁啊，講埋呢幾個最多人關注，當然係今年呢個牛年啊！你即係你睇下呢個COVID-19 啊，呢只咁嘅19冠狀病毒喺今年有啲乜嘢嘅變化咧？個疫情啊， 完就冇得完噶啦！我自己不嬲都係好強調，但係今年我自己都預測咗嘅話，清明嗰日開始慢慢減退，咁嚟緊啦，因為有疫苗嚟啦。咁第二樣嘢，我覺得就係最重要用翻個術數睇，就係喺端午節過後，咁、又應該會逐步通關，即係個隔離日子就越嚟越縮短，咁啊啲航空啊各方面咧就會開始慢慢復甦嘅。 端午即係五月初五，即係幾 日下啦，開始 新曆即係六月中咁啦。 係啊，好快噶啦，係啊，好快。咁啊，依個我自己個人睇法， 而家都就嚟三月底啦，咁都兩個零月啦嚇。喺呢方面相對都較為樂觀嘅。 樂觀，我樂觀嘅，係 嘛？ 一定復甦，一定通關㗎啦。依個我個人睇咗嘅。 唔通全世界咁樣攬住全球攬炒咩？係嘛？ 大家都 因為你成個歐洲、英國好多各行各業都靠呢個暑假揾食啊。 一來啦， 哇！嗰啲咩希臘嗰啲咁嘅陽光海灘島啊，嗰啲咧地中海啊。法國南部、意大利啊、西班牙、英國自己都係啊， 係啊， 今年死咧就瓜㗎啦。 日本啊，真係最大禍係日本，就反而個個都驚。日本開唔到個奧運啊，真係瓜啦。 好嘛，佢照開，不過 照開係啊， 收呢個觀眾住啫，要開㗎啦， 一定要開㗎，咁都要交代㗎， 咁你要交代嘅係嘛？咁所以即係今年如果咁樣，大家睇呢個清明後、端午前後。 端午後啦， 咁即係各位都小心保持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清潔啦，好衛生、 啊。衛生啊，習慣咗啦，習以為常最好啦。 咁啊，打針啊，有針打針啦。 係啊，冇錯，有針就打啦。到時你自己 打啦，自己打邊只啦，費事講啦，無謂啦。 自己決定啦，有乜嘢問醫生啦，係啊， 係嘛？ 我而家依排周邊好多人 好 問 嘅。我有個聽又識得有啲港女啊，我咩針啊？邊幾隻啊？边打边只针去得到日本嘅，佢又打边只。 呢个好多人都系咁谂， 系咪咁谂啊？即系要叫日，唔好讲咁多，要日本政府驻香港领事馆快啲讲，你指定边？你话科兴嗰人就打科兴，你话伏必泰就打伏必泰，你快啲出声，我而家严正呼吁，向日本驻香港总领事，请你啊救济啊，我哋香港。成千上萬饑渴的港女 都不是只是香港我想還有很多地方都是 你日本 用 我哪隻針呢快一點說你就說科興也好明天撲曬去打不要理然後呢你 給個時間表等一些人揸住張心紙東京大阪 是啊 喊啊港女這一年真是陰功 男人都是啦都很想過日本台灣你問我我都掛住台灣我很想過台灣沒辦法 台灣挺好玩的 我 好舒服，你都去過啦。我好鍾意台灣，我鍾意話台灣打邊，我可能我打先點啊？ 係咪？ 係啊， 即係叫阿蔡英文指定，佢又冇乜點講，應該係咪？ 冇講過，只係話個縮短時間，話七日而家，可能其實我就話點解端午過啦？喂，隔離三日。咁、那個都願意嘅喎，三日冇所謂。你十四日真係間房，你都個人都會精神病啦，係咪先？ 嘔啊！ 你嘔唔嘔啊？唐生， 嘔嘔嘔！ 你日上網都上到傻啊！真係 傻，因為咧嗱，即係你唔好以為呢啲咧喺度隔離好好玩。好多人咧，你喺度隔離十四日加七日咧，就日日冇嘢做。 嗯， 冇嘢做，唔通睇唐詩三百首康德存在主義卡謀咩？個個對眼就望住個。 手機、 手提電話， 係啊！ 嗱，呢一年咧，我可以講眼科醫生應該好啲生意，因為咧，你對眼咧，即係有啲成年又好、老人好咧，蒙埋對眼，一日到黑睇咧，視網膜可能係有事，我唔知係飛蚊症咩咩，呢啲咧一定長遠啊！過得幾年你就知啊！ 唔係啊，今年咧我都好大膽講，因為今年文曲化科，文昌又化技，兩樣嘢都係關於眼嘅問題。 係啊， 之前我有啲人話漏少少，我話到明，今年我包保個個人眼一定有問題，眼嘅情況。第一，大家好簡單，用上年個個都上網睇手機，依、這個一定係對視我哋嘅視覺有問題。第二樣嘢，我哋戴口罩，啲污氣聚咗上去。 哦，係啊， 一定有問題。我所以就叫洗眼啦，洗眼啦。咁好啦，我話唔洗眼都有問題。有一樣嘢，好似女士咁啊，我話做翻眼部收下眉啊，化妝啊。咁你清潔牙都係對自己好嘅，咁你包保眼一定係有事嘅。你話眼科醫生真係最好嘅，係啊，絕對係。 我唔識啊，我即係亂估啦。 唔係個天星係咁樣推敲， 真係啊， 演咗、或者文曲化科、文昌化忌，一個就青光眼，一個就飛蚊症。 係啊，係啊，飛蚊症你講得啱。 藍光咁折射咁勁，個揸住手機同埋上 Zoom， 講得啱，上 Zoom 啊，係啊係啊。如果你上 Zoom， 即係用個 laptop 啦，嗰個熒光薄大啲啦，同埋真係唔好咧，即係睇個手機睇啲有用先睇啦，唔好睇啲無聊嘢啦，係嘛？ 冇辦法，呢個病態嚟㗎。 睇你咪睇 Netflix 咯，喺屋企嗰個熒幕即係放下大啲，對眼咧話俾你聽，即係呢兩年嗰啲細路仔。即係話喺港大讀完醫科，想揾個專科咧，我都覺得佢睇眼科。即係日後啊，我覺得呢十年啊，醫科裏面嘅眼科應該揾好多水。 其實 好多錢。 香港嘅眼科都其實都有名㗎， 有名 有名嘅有名㗎， 有林順潮醫生啦，何志平博士啦，係唔好彩啦， 呢世界級嚟嘅係。 佢係蒙難啦，即係好可惜啦，係嘛？ 係啊， 而家出咗嚟休養緊，都希望佢即係萬事大吉，早日重出江湖。 好啦。 新聞回來再跟七哥講講其他的方面的事。 人傑地靈，光明頂。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陳七。 嗱，七哥，今年咧即係嗰個疫情咁犀利，我哋都我哋係講真話 ，OK？ 係啊， 頭先係講到台面呢陣啦，台底你都知道，孔夫子話就係、是、飲食男女就人之大欲全焉啊！咁多人失業係嘛？ 係 同埋咧男人咧，你都知道香港嗰啲人出出公幹啊、旅行啊。未試過一年咧，係要困喺屋企，男又困，女又困 ，homework 個個都 online， 你都真係咁乖 ，online 做功課咩？男同女都有嗰種需要， 絕對 正所謂這個機男就渴女，係嘛？ 絕對係 各有各扎炮，係好辛苦嘅事。再加埋呢啲咁嘅大企業、大中小企業，電視台嗰啲新聞台又話要執笠，啲小花咧搞到咧係要失業，無依無靠，再加埋啲航空公司咩咩，咁你話點算咧？你都明㗎啦，你話點算咧？男人啊，女人喺呢方面啊，嚇喺呢個情慾嗰方面咧，係受盡壓抑嚇。咁啊，七哥你有乜嘢嘅指路明燈，斬一斬？等我哋呢啲正當成年壯年啊，青壯嘅男女咧， 有翻个出路同启示咧？ 唔好讲启示啦，我讲白啲啦，唔好介意。即系我都系直言，我都系人。咁孔子你引用咗咁多嘢，亦都讲一句系人都识噶啦，食色性也。咁上年个抑郁喺屋企个咧，其实真系离婚率亦都多咗。咁有时来来都系咁样，个人会闷噶嘛。咁我亦都自己网页啊，亦都有发表。今年咧系会，因为上年嘅抑郁。今年咧，啲人會放鬆得好緊要，將個情慾咧就放大曬。咁我亦都好大膽講過一句説話，即係呢度唔怕講啦，我又唔係講粗口。今年爆房都冇房， 點解咧？反而 嗰個因為依家做咗先講，咁啊會好多偷情嘅事件，亦都離婚率好多，亦都有好多時就係因為之前個前景茫茫。我哋香港係比較保守嘅，咁其實好簡單。中國大陸、台灣又好，澳門又其實比較開放啲，但係唯獨是就個個見到日日對住，唔好介意你所講啦，日日對住自己個之前個伴侶都會悶噶嘛。咁有時亦都係為咗生活，有啲老細又比較牽使你，喂咁樣有個機會，你做唔做啊？咁啲老細就會引佢哋呢樣嘢。哦咁啊，即系交易啦， 即系引啲女秘书 吓，咁啊引下，唔好女秘书啊， 女下属 倾下生意啊，喂，有咁嘅俾你发展，你做唔做啊？其实咁，咁啊调翻转头就要投怀送抱啦。咁亦都会好多时咧，你会见到咧，其实好多人都会出咗去应酬嘅。咁啊，加上酒精之后，就会好多时就有呢啲情况发生，将个抑压就放松晒出去。因为今年我用一个术数啦，一定系俾人闹啦。咁你凭乜嘢讲啊？咁我唔係用事例去講啦，咁其實係因為用一樣嘢，有時文曲化科就係二路功名啦。咁其實都係飲酒作樂藝術嘅嘢。咁呢一方面其實牽涉到，亦都係有涉及性同埋應酬娛樂嘅嘢。咁呢方面就牽引到。咁好啦，呢度牽引完之後咧，亦都可以講我兜翻轉頭講咧，呢一方面咧亦都會涉及係有藝術性嘅成分，會加強咗。今年亦都係大力藝術性，泛娛樂啊、電影啊、音樂啊嘅創作多咗嘅。咁藝術性嘅嘢，兩邊都涉獵，其實都係有依方面嘅問題咯。咁依樣嘢就當我亂咁發表啦。咁我就想講事實啫，係。咁嚟緊依兩個月一出到發，我諗啲人都會猛虎出籠咁樣噶啦，就係、是。 猛虎出壓噶啦，男女都係。 個個抑壓都好緊要。 話咩啦？你上一波。跳舞咪跳到咁咯， 其实都系有抑压噶嘛。 啲高大威猛嘅，你话跳有冇好跳啊？啱唔啱啊？都系抑压搞到第四波啦，啱唔啱？ 今年都会仲多， 系咪啊？ 今年大力援交，我都讲，唔好话鸭仔啦，即系我唔系贬低人，男嘅又好，今年好多 K 恋嘅， 系 离婚率爆升，偷情， 富婆就揾鸭仔， 系 就富翁就揾小鸡，系咪咁解？ 唔好话小鸡，可能唔系揾小鸡，佢直情系利有你 啊！哦，利有， 咁亦都有啲人 即系大家做朋友，唔好讲到啲嘢。 利有有时因为有啲冇生意，见到嗰个富豪有系金主，有冇机会合作啊？佢都想为咗生活，生意上有乜合作？有时倾下倾下，加埋饮酒应酬，好多时就会发生呢啲事。即系今年会好多呢啲。奇形怪状，你可以睇新聞啦，一定会多呢样嘢发生。 即系讲句老土啲，啲青年男女喺个社会度都充满陷阱。 系 你哋各位就洁身自爱，系嘛？同埋保持个警觉啦，啱唔啱啊？吓，唔好搞到人财色三空就无谓啦。 事先讲明有啲嘢自己要计清楚啦，系啊，条数。 蚀底俾人系嘛？出咗半斤，最紧要 guarantee 有得攞翻八两啊！ 啱唔啱啊？你提点得好好，形容得好，系。 啊！唔好搞到即系人财两空，你啲青春年华，个个都有限啦，系咪？鬼唔想系嘛？趁有本钱年轻貌美嗰阵时，打翻好啲基础咩？啱唔啱？ 但系遗俗节目所讲，可以有啲避免嘅，咁你咪研究艺术，兴趣嗰方面嘅嘢，咁你咪变咗少接触呢方面嘅嘢咯。咁你变咗个时间就聚焦喺嗰度，咁咪嗰边可能你做啲手作仔搵到钱，即系自己自家制嘅嘢，咁你咪变咗嗰边可以避免咗咯。但系有时冇得避嘅，因为呢个世界社会系乜嘢人加加埋埋先会有个社会。 啊，讲翻咧，即系嗱，你系即系名画家啦。 我唔好咁讲，唔系画啦，系。 今年有咩计划？ 我就見而家好多新進嘅畫家出嚟，好多，我就自己就未有計劃啦，即係默默繼續做功夫，因為自己都未夠班，咁啊，見到有好多新氣象， 好多時因為之前個都上年默默耕耘喺屋企練習做功課，好多時網上而家都好多人推廣自己嘅畫作藝術出嚟嘅。咁今年我見到百花齊放嘅，其實 咁你講得啱喎。我細佬自己小弟下個月底都係荷里活嗰間細畫廊同埋阿林夕有個書畫聯 咁好。 细细嘅规模，不过我自己用嗰啲素描速写。 唔系啊，你个素描速写真系根本就好到不得了啦，李谦啫。 唔得啊， 你大家都谦啊，真系嗰都系粗 粗嘢啫，我哋啲业余啫，系 嘛？你唔系，你直情系专业水准以上嘅你啲速写。 咁啊，林夕嗰度又将啲歌词吓， 好事嚟嘅， 铁画银钩。 嗯。 咁咧就攞出嚟咧係展覽， 多啲展覽啊！帶你藝術咯，今年都係。 我都覺得啱嘅，今年咧係俾好多人畫畫啊、書畫一啲靈感。 係啊 ，M 家又開啦，今年會嗰個博物館。 藝術館有啲乜嘢戲碼咧？跟住 哦，有個大嘅展覽。 佢疫情之前我睇過吳冠中好嘢。 呢、這個不斷會展覽嘅好嘢嚟嘅。 哇！喂，佢有一兩張早年吳冠中咧喺畫院嗰啲植物 啊。哦高啊！嗰段 真系高，好 嗰段时间好潜心去用功噶佢，好好啊！嚟紧有一个好嘢啊，吻球精舍啊，一定要睇啊！ 哦， 吻球精舍其实呢间系以前当代我哋香港嘅富豪，嗰笔真系富豪，佢哋因为国内好多走难， 系 咁嗰啲人拎啲国宝啊，嗰啲嘢流落嚟香港换钱啊，咁我哋去买，佢哋真系识收嘢嘅，全世界最识中国古董收嘢咧，就系香港人。 系， 咁佢哋嗰依班吻球精舍依班收藏家咧，就拎出嚟展览，好多靓嘢，有龙袍，又有啲国宝级嘅画， 即系唔止书画， 唔止书画，亦都有嗰啲瓷器。 即系咩？即系香港一百年啊嘅富豪收藏嘅精品，系好罕有嘅大展嘛。 系啊，六十年吻球精舍，好犀利，吴冠中啲画都有。 啊，咁啊，嗰个不再话下啦。 诶，佢自己嗰有啲收藏。 本来佢仲有个 Turner， 唔知完咗未啊？即系英国嗰个。 完咗啦。 完咗啦。 嗰个完咗啦。 系嗰个疫情之前我都去，真系好嘢吓。 啊， 香港艺术馆咧系佢完装修之后咧，值得一去。 绝对。 隔篱啊，拎住 K 十一系嘛？咁啊，即系嗰个角落头咧，即系越嚟越有意思啊！ 文化汇聚，我哋打卡好好啊！嗰个 打卡啊，对面有个海港， 国景一流。 系嘛？ 国景一流，真 系 好舒服。 即系自己香港人捧翻香港场啦，系嘛？ 我哋香港有好多，其实我哋啲后生咧，其实嗰啲青年其实好思维噶。 即系而家兴行山吓，嗰啲龙脊啊，西贡半岛行下行下，我都谂翻起，即系七八十年前阿黄波爷画过嗰啲。 系。 哇！一去到嗰啲，見到幾個島仔，呢啲蟹墜裸洲，係嘛？哇！睇到呢啲咧波平如鏡，唉！即刻諗翻起呢啲香港畫家早年啊，阿黃波爺畫好多， 好多係啊！博物館有收藏嘅，佢第一個喺香港寫生畫家，之後到鄭家鎮啦，咁啊趙老師都有嘅，大學生去寫生 啊，趙少昂 有，係我就未啊，因為我冇資格啊。 仲有一位而家仲喺樹，不過唔喺香港，不過好似喺加拿大。墨镜啊！ 墨镜都有，佢哋周山写噶嘛？嗰阵时佢哋 墨镜 啊！啱啱跟 花卉专家 系啊，佢自己正完啊嘛，卖花做 墨镜嗰首白描咧，哇，画过一瓶好大幅嘅水仙啊！哇，嗰啲白描真系好嘢， 好用心去画啊！郑叔 系啊， 咁啊，我哋香港仲有一个啦，就系阿何百里啦，写香港景有人写得好好， 大师级咯， 大师级佢因为用香港个水墨去演变出嚟，咁啊，其实吕秀坤都系嘅， 我吕秀坤梗系啦。 佢之后再演变，即系索完翻去有啲博物馆系有啲好嘢嘅。咁啊，而家等你啦，阿陶兄。 我呢啲 唔系啊，你拎翻你啲九如坊出嚟啊，嗰啲先至系有味道。湾仔景 嗰啲卖得差唔多啦。 系原来有卖啊！你又话唔肯拎出嚟割让嗰阵时， 唔系嗰阵时候，我第一批83年喺英国自己读书嘅大学嘅 library， 唉，嗰时惨啊！一批咧几廿磅嗰啲同学同埋啲教授买晒啊，不过英国人好长情喎， 哇，好好喎！ 佢而家都话喂，我俾嗰幅画，喂，40年前我仲 keep 住喺个书房，我喂你卖翻俾我得唔得？俾翻两，唉，唔好啦，喂，嗰阵时买，因为嗰阵时啲香港街景嚟啊， 唔系咯， 好似何凡嗰啲摄影啊，即系喺鸭蛋街啊嗰度咧。 真係喺度寫生，而家條街都冇埋啦，嗰啲景都喺曬， 你雀仔街都冇曬啦，你九曬九元坊啲大排檔都冇曬。 哇！你嗰陣時即係香港成條呢個叫文咸東街嗰陣，即係阿江啟明係。 係係係， 話好多 水彩畫 咧，佢早年畫好多嗰啲鉛筆寫生，阿麥你好睇起咧收買咗一陣。 嗯，係啊， 舊街景，而家最值錢，我覺得係香港六七十年代舊街景。 舊街景同埋積宿嗰啲大澳啊，嗰啲船， 我就成日問彭呢一陳積呢一位著名嘅攝影家、旅行家、行山專家， 亦都係記者係啊， 亦係咧畫嗰啲水墨嗰啲畫唔知去曬邊。聽講嘅話，公子啊陳建咧就收埋好多。咁啊，積宿嘅位千金，你知佢係中人， 係 佢個太太， 係啊係啊， 佢喺台灣時娶嘅。 是啊，他的訪問張大千嘛，嗰時咪識咯。佢話我咧喺佢訪問張大千嗰時識嘅。 陳積呢一位攝影家咧，即係傳奇人物嚟嘅。佢喺台灣時咧就娶咗一個台灣老婆。 嗯。 由呢個台灣老婆翻嚟喺左派學校教咗幾十年日文，喺曾玉成嗰間。而家年紀好大啦。 我陪讀。 咁咧，阿陳積咧就好中意去大澳嘅。 係、哎，佢帶住班學生一齊去阿陳舊安啊， 係、哎、啊，上晝影相就下晝咧就寫生、 嗯、 啊。哇！佢嗰啲畫咧，我細嗰陣時咧叫亂筆啊。 嗯。 啊，而家睇翻真係一家風格。 係、啊、越加越有味道嘅， 有味道啊。 係啊，黃少啊，嗰陣時候好多嗰啲前輩跟住佢哋。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陈七。 嗱喺呢个中国文化里边咧，诗、画、书、书法啊， 系 一条龙一个系统嘅， 绝对系， 系嘛？ 绝对系。 哇！即系尤其你用毛笔。寫書法，同埋咧毛筆咧畫水墨，水墨然後提嗰個款嚇，嗰、啊、幾隻字 都好講究， 好講究，好容易露底嘅， 係啊， 係嘛？同埋詩作品、文學作品又係， 係。 所以我今次話林夕咧，佢就寫書法，咁我自己咧就用寫生 嘅， 大家都黑白先， 係 配兩張水墨試一試， 嗯， 因為我自己有個 idea 就係咧，可唔可以我哋喺本土香港咧？即係嗰啲文字啊、繪畫啊、攝影啊、電影啊，可以咧大家穿埋啊，即係 connected be water 嗱、譬如話咧，我覺得即係中國嘅詩咧，係嘛？王維啊，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但噏一句可以揾何百里或者邊個 係 依家作到啊？咩明月松間照啊、清泉石上流啊，呢嗰啲故眉啊，即刻畫幅出嚟。 係 係咪？ 絕對係。 喂，即係可唔可以諗下揾啲香港啲文學家？同埋啲畫家用佢哋嘅作品寫一句，或者咧寫一首七絕，然後咧揾作出嚟， 係係， 然後咧揾個人咧係去畫。 正有小弟就係其實上年部署咗嘅， 係 希望今年搞到，咁就係、是、其實香港有個大學者啦，我唔想開名住，即、就、係、是、當我。撳住即係唔公佈住， 就係正有先 embargo 嚇，即係正係你嘅意思。 係咩？ 咁佢就其實佢嘅詩詞其實好多， 係 韻律包冇錯， 係 咁亦都有意境嘅。咁我就頭先啱啱都喺咪後咧都話邀請阿陶生你一齊合作，用佢作嘅詩。而用你嘅融匯就畫張畫， 估到兩三分啊！香港即係詩詞作得好嘅，而家即係所值無幾。 都有嘅嗰啲，但係好低調。 因為我嗰日咧，即係疫情，我屋企睇名詩。明朝嘅詩人咧，一個咧係好勁嘅，死得好慘，俾人腰斬，叫高啟啊。 哦，聽過。 高啟咧就係、是、得罪呢個朱元璋。高啟咧有梅花八首。即係佢名詩啊，寫梅花。另外仲有一首咧，就點咧？真係好嘢。個如何天雨出塵枝，即係嗰個梅花。呢、這個天咧，俾佢一種梅花嗰種姿態咧，係出呢、這個 傲骨嗰種 傲骨，好啊！不得芳名入楚辭。個楚辭裏邊有好多植物，好多芳草，就係冇梅花嘅。所以呢個高啟覺得咧就好可惜。春後春前就曾獨彩。江南江北就每相思，哇！呢啲真系， 其实好有诗意。 哇！呢啲对象真系啊，睇到咧打冷震。好啦，跟住呢句啊， 叫微云淡月迷千树，流水空山见一枝。哇，你说这画面微云淡月就迷千树，这个有幅画啦，夜景，然后呢好多一个月亮同埋有啲云，同埋下面呢一个梅花林係多嘅，然后呢下一个景呢叫流水空山见一枝，突然间少嘅疏落嘅。哇，你话呢啲系咪画面 啊，成个即刻出咗嚟雁荡山啊。 哇，你话呢啲系咪景啊，叫宜节宜节赠君公寂寞，东风无那无挪欲残时。哇，呢高启。高启嘅诗呢其实呢就是启发边个呢，曹雪芹。 哦， 曹雪芹《红楼梦》里面好多诗呢其实唔会喺嗰个偷啊。偷诗字高启。 其实你讲多啲诗词好啊，陶生。 唉，不过呢啲票房毒药啊，啲人又话唉老老土啊，啊几十年前啊老饼啊咁。 老土有佢个典故㗎嘛。 点会老土呀，喺美学里面冇老土嘅。 咁西方人点解研究我哋啲老土嘢啊， 莎士比亚老唔老土啊， 咪到而家咁讲。 四百几年系 timeless。即系我讲开，即系中国嘅诗词里面好句句有画面。 苏东坡又是，李白又是，王维又是。 今天呢我就在赤柱见到一位青年才俊，在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他是读 book history。哇，他那首诗真的写得好，叫阿森哥姓王。喂，他在写美国的风景。我一看惊为天品，我问你是不是看过《徐霞客游记》同埋有李贺两种沟埋。哇，手手可以画画，真系。 咁你多啲请佢上嚟。 而家系好靓仔，而家喂30岁喎，仲有一位 Andy Lu 都系啊。 啊， 嗰不过佢写雪梨啊，似宋诗呢位咧就似名诗啊。名青啊，系嘛？所以咧，即系香港有发现，真系卧虎藏。 其实真系卧虎藏龙。 好啊，听晚11点，多谢七哥今日提点咁吓咁通识。 失礼，失礼，失礼。